对你有爱有恋。我们常在风雨里有人留恋，爱在你我心里缠绵缠绵。一片枫叶一片情，片片都有我爱和恋，朝朝暮暮直到永远。我更爱枫叶一片片，要我在片片枫叶上写下我俩的心愿，但愿两情永远不变。 出行总无忧， 各位好，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，最高温度18度，最低温度9度，东风1到2级，气温开始转暖，但清明时节多雨水天气，早晚温差较大，提醒您出门做好防护措施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世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声音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明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。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，转头回去看看是一重重数年。

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真的好想你，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，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。反正一切来不及，反正没有了自己。嘿，我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 1980、1990、1997、1999、2000这样的一些彼此之间没有互相太多联系的数字排列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听觉上恐怕只是一晃而过，可是这些数字代表着年份，如果罗列在我们的面前，每一首歌曲都是每一个年代。 一张生日里有四季一个秋，有多少青春是和一个人过？不懂，我不懂，为何常常来到爱情门口，独自看往事重播，心中把心事全说给大雨听。漫步在雨里，没人笑我哭泣，不提我不提，过去几分同情，几段言语，我宁愿安静，让时间去洗掉爱情。我常常回去

听到的这首歌是《修女也疯狂》的主题曲 I will follow him， 我将伴随他，我将跟随他。它是一首关于信仰的歌曲，但是呢它的歌词你整个捋下来看，捋下来听，会觉得就是一首情歌嘛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亚洲人很含蓄地说只爱一点点，来自巫启贤和方继伟。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，

走我身边，如果明天我和你不得不站在生死两边，不要哭泣，想一想曾经我们那样深深的印在彼此心。 这是牛奶 and 咖啡组合当中 Kiki 的声音，这首歌叫《如果明天》。很多时候小男孩小女孩或者说恋爱中的人呢，都喜欢给对方一些承诺，可是当时拉钩许下的一些承诺呢，都会慢慢的变成爽约啊。可能我很悲观吧，人活着活着就慢慢的变掉了，在不经意间也无力阻止。 当大雨上宝山的唇边，我总算了了一桩心愿，只是不知道小童的那个秘密是否就是林野美。在未央阁的催眠声中，多少人为他回忆梦前，在寂寞苦闷的十七岁，经营一点小小的甜美。我的朋友我的同学，在不同时候留下同样的眼泪，心中想着朋友寒暑中人无间，究竟是谁比较像谁，那朵校园中的玫瑰是否可能种在我眼前，在平凡无奇的人世间，给我一点温柔和喜悦。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林野美，